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跟大卫相比，我年轻的时候很是不幸，母亲去世的时候年仅41岁，那一年我刚刚23。她死于胃癌和胸腺癌。看着她的生命逐渐消逝，实在令人痛苦。她生前是一个极其美丽的妇人，个子高挑，有着一头乌黑的秀发。可是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开我们，却束手无策。这件事情给我们所有人的打击都非常大，特别是约翰。这件事情还逼着我们认清一个道理，就是一定要自立，任何事情都不能想当然。在那段日子里，我们经常四处搬家。一开始我们住在沃尔瑟姆斯托的一小套公寓里，后来搬往清福德，住在一幢高层建筑的6楼，接着又搬到莱顿斯通的一所拥有3间卧室的房子里。这也是大卫出生时我们居住的地方。在以后3年当中，我们又再次搬回了清福德，先是住在罗顿公园花园，接着又搬到汉普顿路，至今我仍然住在那里。那条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位于北环的北面，距离北环仅有数百码之遥。那幢带有3间卧室的连排房也同样普通，门口的道路并不宽敞，刚刚够2辆汽车并排驶过。多数人家的前院都已经铺上水泥，这样方便泊车。对大卫来说，那幢房子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有一个长达140英尺的花园，这是我们父子两个嬉戏踢球的绝佳场所。距离前门仅100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大公园。那个时候我们的日子并不宽裕，为了维持生计，我总是不停地干活。我在15岁就辍学，没有能够获得任何资格证书。我干过很多种活计，在布朗斯饭店当过侍者，在一家木器行帮过工，之后又跟母亲一起在工厂做过工。上学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可是当我去寻求职业顾问的建议时，他却跟我说，你能想象有多少人想成为职业球员吗？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大卫出生的时候，我正在为一家叫本汉姆的公司干活，具体负责大型建筑物内部供暖及通风设备的安装。这之前我在一家小建筑公司里干活。后来有一天，我想请一下午的假，好庆祝一下自己的订婚仪式。可是老板居然拒绝了，所以我就干脆离开了那里。这就是当时我的典型风格， 而且至今依然如此。一旦我决定了什么事情，我就去做，没有谁能说服得了我。在领了几个月的失业救济金以后，终于有一个名叫做杰克·欧文的家族旧交，帮我在本汉姆谋了一份差事。我干活的第一个施工地点是在伦巴德大街，我们正在那里盖一座银行。我每周工作70到80个小时。为了多赚一些钱，我经常上夜班，还大量的加班。当然，这也意味着我失去了许多与孩子们见面的机会。那时候他们都还很小。也许这就是生平最让我懊悔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每3个月左右，我会去剑桥待上一周，因为我们要履行合同，为剑桥大学厨房提供维修服务。我和几名工友一起住在简陋的寓所里，每当我们在那里开怀大笑时，我都会想起桑德拉，想起他一个人又要持家又要抚育孩子是多么的不容易。接下来大卫大约6岁的那一年，我接受了一份去沙特工作的为期3个月的合同。之前我也跟桑德拉商量过，我们都认为应该抓住机会挣些大钱，即便这意味着要离家很长一段时间。这件事情我在工程正式开始前1年多就应承了下来。然而到了出发的时候，我却需要重新考虑了，因为此时桑德拉怀孕了。可是没有其他办法，我们需要这笔钱，所以我还是按期动身了。我们在靠近约旦边境的塔巴克沙特皇家空军基地干活。信不信由你，我在那里踢的球要比在家里踢的多得多了。大多数晚上我们都会踢6人一组的对抗，后来我们又组织了阵容完整的11人一组的比赛。我们跟德国人踢，也跟法国人和阿拉伯人踢。不幸的是，我还在沙特的时候，桑德拉流产了。我接到了他母亲打给我的电话，他告诉我发生的一切。我当时就要回家，但是他一再保证说桑德拉没事。他还劝说我一直做到合同到期再回来。可是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我简直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家。直到抵家的那一刻，我才得知了真相。桑德拉流产以后生了病，不得不在医院里住了几天。这段时间一直是他的父母住在我们家里，代替我们照看林恩和大卫。我回家时已经是11月了。桑德拉带着2个孩子到车站来接我。我下了火车，刚走上站台，林恩和大卫就朝我狂奔过来，他们俩都哭了。我同样也控制不了自己。隔了这么久再一次见到他们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他们上来抱住我，我紧紧拥抱了林恩，又将大卫一把抱起。接着我就一只手抱着大卫，一只手牵着林恩，向桑德拉走去。当时的场面十分感人，令我永生难忘。孩子们看到我都很兴奋，谁也不愿意离开我。到家以后，我打开行李箱，把我带回的礼物一一的分发给他们。 事实上，我花了太多的钱给他们买礼物，以至于到最后，我们发现我这一趟差事给我们带来的收入实在是不那么可观。我重新又投身到家庭和工作之中了。过了不久，大卫的妹妹乔安妮也来到人间。1982年她出生的那一天，我从医院赶回家，告诉林恩和大卫，妈咪生了个宝宝。大卫问我，男孩还是女孩？女孩。我不想要女孩，我想要男孩。大卫竟然失望地大哭起来。他一心想得到一个弟弟，一个可以一起踢球的玩伴。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但是当我们把他带到医院，打他看到妹妹的第一眼起，他的情绪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兄妹俩一直都很亲密，乔安妮总是很乐意跟在他的后面，一起到后院里起劲地跑来跑去踢球。这样一来，对大卫来讲可是两全其美了。大卫和乔安妮相差7岁，所以妹妹总是非常钦佩她。她呢，也总是呵护着自己的妹妹。这可能要追溯到很久以前了。那时乔安妮刚刚18个月大，有一次她使劲拉扯大卫的头发，而且真的弄疼了他。大卫哭得跟什么似的。我们告诉妹妹，这是很淘气的行为。为了给她一个教训，我们也拉了她的头发。当然，仅此而已。她哭了又哭，突然间她屏住呼吸，就是不愿意吸气。接着，她竟然晕了过去，简直把我们给吓懵了。大卫惊恐万分，不停地自责。我们也不清楚应该做些什么。一开始我们努力地给他做嘴对嘴的人工呼吸，可是没有用。于是桑德勒和我又一起开车把他送到医生那里，医生恰巧不在，我们只好又掉头开往医院。那段路程就像噩梦一样，交通拥堵，所有红绿灯都跟我们作对，而乔安妮依然没有呼吸。她面色发紫，我们真正感到了恐慌。接着，突然间，女儿就醒了过来，还问我们：“怎么了？我们这是去哪儿啊？”小孩子如果真的激动起来，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她没事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特别是大卫，因为他最焦虑内疚。我们刚刚回到家里，他就围着妹妹转个不停，直到确信妹妹一点事情都没有。打那儿以后，乔安妮做什么坏事都能得逞。她可以为所欲为地拉扯大卫的头发，对大卫拳打脚踢， 而大卫呢？因为一直担心再次见到妹妹昏厥过去，就只好不做任何抵抗。乔汉尼稍大一些的时候，就成为了大卫在后院里举行的足球比赛当中最完美的守门员。他总爱跟他的哥哥待在一起。大卫的足球事业开始有些起色的时候，我们也总是带上他一同去观看比赛。他们两个人彻底毁坏了我们的花园，没有一株花草能够得以幸存。为了这个，我还冲他们两个发过一次脾气。当然，我从来没有动过真格的，因为我对于足球的兴趣远远超出我对园艺的兴趣。大卫从前经常跟他的姐妹们捣蛋，可不知怎的，他总能逃脱惩罚。他和林恩经常争吵不休，而且他们从小到大几乎从来没有过一致的观点。他们总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一直争吵下去。就拿应该轮到谁去洗澡来说，桑德拉一弄好洗澡水，大卫总会抢在林恩前面第一个冲进去。这一下他们就吵得不可开交了。不过通常总是大卫留下来洗他的澡，而林恩对此也无计可施。我敢说，所有家庭里都发生过这一幕。我也敢说，我们的孩子得到了成长的快乐。作为一个家庭，我们拥有的最幸福时光要算圣诞节了。每年圣诞，桑德拉父母都会过来和我们共同庆祝。我们还会想办法为孩子们找点乐子。圣诞节早晨，我们会让三个小孩在楼梯上等着。我假装下去看一看圣诞老人是否已经光顾了我们家。其实我下去是为了预先架好摄像机，这样就可以抓拍他们进来以后看到火炉边胀得鼓鼓的长筒袜时小脸上流露出的兴奋神情。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